署嘅选主席同外间法意见等嘅问题。南韩指寻日非军事区内嘅哨站遭枪击事件，北韩使用咗机关枪。南韩要求朝方说明情况，北韩至今未有回应。南韩国防部官员到国会提交报告，指出北韩在事件中使用机关枪，每开一下枪可以连发三至四枚子弹。报道说朝军哨站部署了 14.5 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南韩军方寻日在哨站发现四个弹窿，弹头的口径是 14.5 毫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68点，跌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11点，跌19点。美元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65，加元1.409，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95美元，卖出1710.1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是这样，都不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 有啲嘢捉唔住，但有些事是可以自己把握的。 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便改一生至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 为剧集演唱的主题曲在社交平台上面是突破了7000万的点击率的。Ryan 说是归功于剧集的成功，不过说会因为这样考虑同老板提议出歌曲的国语版本。 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学在胜仗哭声盖掩。 作曲编曲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云、何哲涛，上榜两个星期，连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谢东敏《最难的一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Adore You Harry Styles。 Before You Go, Louis Capaldi. Before You Go, Monkey Business, Asha Boyce. I sing a song for the Underdog, Alicia Keys. Beautiful People, Beautiful People, Ed Sheeran featuring Khalid.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Vocal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一晚，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 ，hello， 我呢今日着得咧好淑女嘅， 系咪啊？要 lady 啲啊嘛， 系啊，真系好 lady 啊。 系啊，直播室里面除咗敏大人啦、李敏，仲有我莫莉之外咧，电话入面有 Kitty。 Hi，hello， 莫莉。 系啊 ，Kitty， 你又着成点咧？ 性感睡衣 系咪性感睡衣啊？嚟噶 未瞓觉，未换睡衣。 即系如果你换嘅时候，就会系性感噶啦。 哇！你睇佢，佢系咁答啊！ 我都唔换睡衣，我就唔着嘅，我攞睡嘅咁样。喂，咁啊，我哋呢一排咧都少去街啦。即系虽然我哋冇话即系完全唔可以出去啊吓。咁啊，但系咧即系都多咗时间喺屋企啦。咁我都发现自己即系碌笃咗碌多咗手机咁样嘅。咁啊嗱，如果我想问下阿 Kitty 同阿莫莉，你哋通常最中意睇嘅一啲片啦 ，Facebook 又好，咁你 IG 你系嘅片啦，最中意睇或者话最即系你唔会专登去揾嘅，但系只要你见到嘅时候，你会睇晒嘅片咧，系咩类型嘅咧？ 我答先啦，好啊， 系你答先啦， 好啊，跟住就 Kitty 答啦，我一定会系睇啲动物啦，尤其是猫。 啊，系啦，你真系开中我想讲嘅嘢，你继续讲，你就继续讲，系。 因为咧，我咧就好衰嘅，我唔会特登 search 啲片，但系咧、如果我喺嗰个社交平台啦，即系无论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啦， 系， 咁佢咪会有一啲 random 嘅一啲片嘅，跟住咧佢成日一出嘅时候咧，跟住佢可能知道我喜好咧，都会弹啲猫嗰啲， 因为成日揿嗰啲片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同埋 Instagram 咧个 search 嗰个版面咪好多格仔，好多格仔，全部都系猫嚟嘅， 哦， 全部都系猫，咁同埋所以如果我睇嘅，我会睇。那个会睇晒，或者啲笑嘅嘢， 猫系会睇晒噶， 猫会睇晒， 系啊， 因为你唔到最尾，你唔知佢啲傻嘢咧， 即系例如近排有一系列咧系讲猫点样即系 catwalk 法噶嘛，即系你摆好多化妆品喺条走廊度，佢都可以揽过唔跌嘅，或者你摆啲银仔，啲银仔仲要系即系当系一个一蚊、打洞摆，排一百个，佢都可以唔踩跌嘅，咁即系证明咗咩咧？证明咗如果佢要整跌嘢咧，佢系专登，其实佢系可以唔 好小心可以。 好啊，咁啊 ，Kitty 咧 系啦。 我都好中意睇猫，如果你话睇动物 咧，你中意啊？ 狗 你睇狗嘅， 系啦，我就中意睇狗仔嘅。不过最近因为就系多咗喺屋企煮嘢食咧，就多咗睇啲即系好简短，譬如可能三分钟教你煮一个餸嗰啲，就会睇晒啦。我反而觉得咧，原来而家其实啲片咧越长咧，你就未必会即系咁有心机睇、或者你会飞。但系如果你尽量将佢咧，即系你一撳入去知道佢三分鐘就講完噶啦，你就會好留心睇曬佢咯，即係嗰個時間都好緊要嘅。 係。是啊，而家讲一分钟睇完，我睇到二十秒我都会飞嘅，我几冇耐性。咁喂，咁但係今日呢我想讲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呢表面上啊我想讲嘅嘢冇乜殺傷。但係呢跟住我过咗十点十五分之后讲嘅嘢呢我就会即係提议嗰啲父母咧，最好叫啲小朋友冇听住， 即系两分钟之后， 两分钟之后，系啦。咁我而家用两分钟咧讲埋啲咧，即系小朋友仲可以听得嘅嘢。咁你知唔知喺呢个互联网上咧，其实咧佢哋啲网民咧系有一啲规矩嘅，即系叫 rule of internet 嘅。咁我迟啲可能开一集讲咁啦，即系等于嗱，你加到入嚟呢一度吓，我哋嘅呢一个你家嘅大门，即系你又要守啲规矩啊，或者你翻学都。 我唔知网上原来有规矩， 有啲所谓嘅不成文嘅规矩嘅， 系 咁咁我迟一步讲啦、但系喺佢即系佢讲到咁多嘅规矩当中啦、有一个规矩叫 rule zero， 点解叫 rule zero 咧？应该通常你规矩一、规矩二咁样，规矩三、但系呢个系零规矩嚟嘅， 系 咁佢嘅意思即系话咧，你咩规矩都唔使睇住， 系 呢一个规矩咧就系即系系凌驾于所有规矩嘅， 系。 即系其实如果你一犯咗咧，就系好大罪。咁你哋估下呢个 rule zero 系乜嘢？ 网上面嘅 喺网上面， 喺网上面 一啲片啊， 或者喺网上面做嘅嘢咁样 侵权。因为通常如果你第一个做完之后咧，第二个照抄或者照做嘅话咧，除非你讲到明就话，哇啊边个边个做到好好啊，跟住即系嗰啲譬如啲舞咧，有阵时话跟佢跳一啲嘅舞啊嗰啲啦，咁你知道系一齐跟住嘅话就 O、OK, K， 如果唔系嗰啲咧，佢就会啊啊边个边个咪已经做咗咯，你又跟住做，你核唔核突噶就开始一轮嘅欺凌啊， 系咁啊 ，Kitty 估咧， 系啦， 估 Rule Zero 系乜嘢？ 色情暴力嗰啲。 嗱，你哋咧都系太正路。 系、哎、啊， 好啦，我而家开完鼓播首歌翻嚟，啲小朋友就要瞓啦。系啦、啊，因为咧，其实咧呢个 Rule Zero 咧就系、是、即系佢英文就讲得系一句粗口嚟嘅。 嗯， 就系、是、诶，总之其实你唔好去搞啲猫。 嗯， 唔好去搞啲猫、啊，意思系 佢、啊、 英文咧就系讲。Don't， 然后有个 F 字嘅粗口啦，就 with cats 呢一个咧就系 rule zero 啦，因为你一搞啲猫咧，即系你打佢啊，或者系你虐待佢咧，就会成班人会围攻你噶啦。咁、呢个咧就系 internet 嘅 rule zero 啦。咁、我今晚讲嘅一个连环杀手咧，佢、就系由搞啲猫开始嘅。咁所以播完歌之后咧，家长就要叫啲未够十八岁啊，或者系就算青少年咧，都应该系要家长指引啊。 从前或是今天，真相如何发现？前尘若烟，韶华像毡，全是各种修炼。红才或是疯癫，在远观浮华星闪。谁人日子敢对物战？围着热闹盛宴，在世间最冷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有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变改一生只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桑田总有一人挂念，如情若是不浅，相约如年对宴。柔情若水，时辰若剑，难断各种思念。无求动地惊天，日子相看未厌，同行共聚互勉，是世间最美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变改一生只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喝彩声像哭声盖掩。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 头先首歌咧，送俾以下落嚟要瞓觉的小朋友听，最冷的一天， 已经瞓咗啦，而家 系啦，谢东文。 咁啊，头先嚟讲啦，喺呢一个互联网上边咧，即系大家有个不成文嘅规定啦，就系呢一个规矩零啊 ，Rule Zero 啊，就系 Don't F with cats 嘅。咁咧，但系点解会讲即系呢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咧，跟住要讲嘅咧，就系一啲虐猫嘅杀手啊。咁咧嗱，咁喺呢一个 N 字头嘅电视台咧，就真系有一套咁嘅戏，就叫 Don't F with cats 嘅。咁咧，我觉得佢好特别嘅地方，佢一开头咧就系、一个咧肥肥地嘅中女，佢就喺度讲佢点样因为由去调查一单虐猫嘅事件，然后揾到一个恶名昭彰嘅 serial killer。 讲紧呢单嘢系最近定系好耐之前？ 呢个都又唔 系好远，又唔系好近。 系啦，又唔系好远，又唔系好近咁样嘅。 系 吓可能你一阵我讲到咁上下，你都可能会记得嘅。咁嗱，嗰个中女咧，那个肥中女咧，其实咧佢就系一个喺拉斯维加斯居住嘅一个 data analyst 啦。咁佢系负责系分析啲数据噶啦。咁咧，我觉得哇，一嚟个人设咧，即系已经系有一种佢好寂寞啦，肥中女啦，冇乜嘢做啦，翻到屋企。咁但系佢思维一定好清晰噶嘛，佢系喺嗰啲赌场嗰度去分析数据，系嘛唔少嘢咁样。咁佢就有一日翻屋企，佢话佢嗰阵啱啱翻咗手，闷闷地咁啊，就上网睇啊，咁好似我同阿莫呢咁，咁佢就睇咗一条猫片，就好多人叫佢睇，你睇啦，快啲睇啦。咁嗰条猫片咧，其实就是一条虐猫片，记住呢个第一条啊，只系讲紧第一条啦。咁就系有一个男仔，即系个少年人，佢就应该系戴住一个，即系着咗一件有 hoodie 嘅，即系 hoodie 啦吓，有 hood 嘅衫啦。咁然后佢喺度玩啲猫，咁啊两只猫仔，咁跟住咧佢玩到咁上下咧，佢就将啲小朋友瞓咗未啊？嗱，家长啦，我已经再 warn 多次，佢就 准备饮耳仔啦， 将嗰啲猫猫咧摆咗落胶袋， 哦， 咁你都应该都有少少惊啦。咁然后咧，佢就系用吸尘器吸晒啲空气， 吓， 咁我唔讲啦，我唔再讲啦，系啦。咁嗰、那个其实嗰、那个data analyst 咧，佢叫 Body 好中意猫嘅，同阿莫莉一样嘅。我哋可以投射落去阿莫莉嗰度咯。咁跟住佢就好震惊啦。咁跟住就真係有一班人就係围起去搵呢一个人啦。你杀猫喎，即係你记住即係佢西方社会係唔食猫，佢哋冇呢一个华南海鲜市场。 仲要佢唔係斋杀佢，佢虐杀佢。 係虐杀佢喎。咁跟住佢哋就呢就听到呢，即係佢围咗一班人嘅。咁嗰班人咧就有啲就係憤怒啦，有啲係情緒啦，但係佢咧就識到一個咧就比較叫理性啲分析嘅朋友啦。嗰、那個朋友就叫阿 John Green 啦。咁佢哋喺度研究，咁我大概講一講啦嗰個情況啦，就是、我唔係講佢虐殺個過程啦，就而係講嗰條片嘅背景，因為佢覺得咧，即係你。任睇互聯網做任何嘢都會有一個即係叫點個電子足印噶嘛，係嘛？咁你條片你點都會有少少線索噶。咁佢就聽到嗰條片嘅 background 咧係有啲電磁聲啦。咁但係就唔係英文嚟嘅喎。咁佢 Las Vegas 人都美國人嘛，咁佢就唔知係咩地方啦。但係你知啦，呢、這個即係網上有好多即係 Facebook 大神啊、IG 大神噶嘛。咁佢哋咧真係可以咧揾到，佢話嗱呢啲咧就係烏克蘭語嚟嘅，咁咧佢直頭揾到咧，即係譬如嗰個節目叫《烏克蘭 Running Man》嘅第幾集嘅咩，佢即係會揾到嘅。咁所以開頭咧，佢哋就覺得呢個即係冇辦法，即係呢個互聯網世界咧，其實就全世界嚟噶嘛 ，World Wide Web 啊嘛。咁你可能係一個喺烏克蘭度發生嘅殺貓案，咁但係我喺美國，我點樣來你何呢咁樣？咁但係 Body 咧，佢又唔係咁信命住，佢又唔信曬住，咁佢就根據佢嗰個殺貓嗰個位置咧，佢就睇到有張地氈啦。咁佢冇乜理由，呢張地氈好特別，佢個圖案咧係一隻唔知狼，一個狼頭咁樣嘅。咁咧佢就上網揾啦，你知啲圖片 search 啦，因為佢都係啲電腦奇才嚟噶嘛。咁跟住佢 search 到咧，其實嗰啲eBay有得賣，賣到一張。咁你係咪真係諗過？咦，可能已經揾到人啦， 仲要買到一張啫喎。 一張，但係咧你又唔可能 assess 到嗰個地方問邊個係即係 privacy 噶嘛，人哋eBay唔話俾你聽噶嘛。 咁跟住咧，我就覺得呢個 body 咧，呢個肥中真係好勁啊！佢就講話，其實每一笪地方咧嘅電掣個插頭都會唔同嘅。哇！你明唔明佢？ 諗下佢偵探嚟嘅咯， 佢偵探嚟嘅呢個人啊，所以我明點解佢分手啊？佢一定係揾到個男朋友啲嘢。咁佢就留意到，明明其實應該唔係烏克蘭啊、俄羅斯啊嗰堆嚟嘅、嗯，因為咧佢個插頭咧係北美插頭嚟嘅、 啊，因為分咗兩腳啊、三腳啊嗰啲咁啊，就分都唔同。 佢只不過係嗰個殺手 pan 過咧嘅時候，佢就 hold 住，即係 hold 住嗰個 frame， 佢就睇到、 嗯。哇！偵探啊！ 咁跟住咁，但係北美都叫大啊，嚇、嗯，即係咁你邊度咧？咁跟住咧。呢個 body 咧，呢個肥中女咧，佢仲睇到一樣嘢嘅，即係千祈唔好出去做老婆。佢就見到一包煙仔，嗰包煙仔咧就係 M 字頭嘅，唔知咩乜乜佬啦。咁啦，咁你知啦。咁跟住個 body 咧就喺個訪問講，佢話咧每一個地方嘅 M 字頭嘅煙仔，因為基於當地嘅法例要登嗰個禁煙廣告咧，或者勸人咁、哦，都唔同嘅。係啊，咁佢就好肯定咧。是應該是北美或者係佢就仲鎖定啦，唔係美國就加拿大噶啦。 哇！ 咁、那個範圍都仲未好細喎，即係我當我揾到個人住喺九龍塘。点揾佢啦？ 同埋条片都好高清、啊， 但你唔好理我，但你听我讲埋先吓。佢即系喺茫茫嘅即系internet 海当中咧，佢就当然经过好多即系失望啦吓。咁、嗱，佢自己就锁定喺北美嘅，咁、但系亦都有人锁定喺俄罗斯噶嘛吓。咁、你亦都好难讲话，即系真系有一个。唔 sorry， 俄羅斯佢烏克蘭， 烏克蘭 嚇，咁、你可能有個烏克蘭嚟嘅人嚟北美嗰度旅行，咁、佢做咗呢件即係慘無人道嘅事咁樣，又得、又或者真係有個美國或者加拿大人，佢去咗烏克蘭做，你都係奈佢唔何嘅喎，咁佢一咁就成班人繼續喺度傾啦，咁但係咧佢開始覺得即係都係真係要堅持落去揾嘅，咁但喺呢個時候咧、第二條虐貓片又嚟咯，講第二條咯。咁呢條片咧就係、嗰個人將只貓掉咗落去嗰、這個浴缸嗰度嘅， 係 嚇係。咁跟住， 唔好話俾你聽，跟住開水啊！ 冇噶啦，嗰只貓即系全、即系我跟住講嘅，之後唔想講得咁清楚，即系全部都犧牲咗噶啦啲貓咁樣。嚇、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就嗰啲 Facebook 大神啊，或者好多個網民就俾 tips， 佢就我揾到一個人啊，呢個人咧就應該咧就係喺非洲嘅咁樣，喺個非洲但係白人嚟嘅咁樣。嗱、你睇下嗱，佢頂帽同佢頂帽咧，即係呢個人頂帽，即係佢就去嗰個疑犯個 Facebook 啦，咁啊見到佢有頂聖誕帽，咁就同佢喺第二條片殺貓時候戴咧聖誕帽係一樣嘅。咁但係你又會諗下聖誕帽其實好多人都戴嘅喎，咁跟住。成班網民就去圍攻嗰個人嘅 Facebook 啦、咁跟住話你係咪殺貓咁樣？咁、嗰個人話係啊，點啊？ 嚇、咁都揾到啊！真係 真係。跟住咧，成班人就係圍攻，即係圍攻住佢啦嚇。咁、甚至咧嗰陣時咧，其實即係原來會係咁。有啲人愛貓咧，愛到咧覺得有啲人就係、我都費事同你講道理啦、如果我知道咧，就邊個人係虐貓嘅咧？我就直头去揾佢，即系直头同佢私聊咁、样，咁、但系当然佢远啦。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咧，咁佢哋咧就觉得咁，但系即系你又要知道佢犯案喺边，你先可以告到佢、你要揾当地嗰个 jurisdiction 嚟告佢、但系而家佢喺到非洲，咁我哋点算好咧、但系喺呢个时候咧，嗰、个俾佢围攻嗰个非洲嘅即系点个白人咧？佢自殺死咗喎， 嚇 嚇， 係咪好 咁迂咁離奇？ 佢迂迴曲折喎， 係咯。 咁就話説咧，呢一個白人咧，其實咧佢係佢係有抑鬱症嘅，嚇。咁佢當時咧，嗰、那個 page 咧，亦都未必係一個真嘅 page 嚟嘅。咁但係既然咧有人咧就咁樣同佢講，即係話你係咪殺貓啊咁樣，咁佢咧。就可能是在一個不是那麼即是精神健康狀態的情況之下他去認了啊這樣咯、那看看、即是跟你聊聊天怎麼你又奈我不何、但是再即係佢不嬲，其實已經有抑鬱症嘅，但係加上嗰個群起而攻之咧，咁佢真係自殺咗。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咧，呢、這個肥中女咧就發現唔得啊，其實網上有好大機會咧，我哋會冤枉人。 就或者唔信一啲嘢，咁佢咧就將佢個 group 咧就收窄啦，佢就將一啲即係聲大格冇準嘅人咧就 篩走咗， 篩走誒佢冇篩走咗，佢就自己開一個 group， 佢就揾翻啲佢覺得比較理性啊，即係譬如 Kitty 啊、Molly 啊同埋 John Green 啊幾個人再去調查，即係呢一件事 理性版 係啦。咁但係喺呢一個時候咧。第三條殺貓片又嚟咯，係啦，咁我哋聽聽新聞啦，同埋咧再警告啲小朋友好瞓啊，唔好聽今晚節目啊， 係啊，係。咁啊，一陣間咧十點半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講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就係小貓殺手，咁啊，而家聽一聽新聞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型肺炎疫情拖累本港经济进一步恶化，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收缩8.9%，按季就收缩5.3%。兩者都是由紀錄以來單季最大跌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本港經濟陷入深度衰退，經濟三頭馬車，包括出口、消費和投資開支都死了火。陳茂波展望第二季經濟形勢未許樂觀，但如果環球疫情能夠受控，估計經濟下半年逐步走出谷底，當局會繼續增加開支支援企業和打工仔，並且做好10,000元現金發放計劃，刺激私人消費。政府表示，透過防疫抗疫基金，向政府和房委會服務承辦商聘用的合資格清潔和保安人員發放津貼。第一期發放的3月份津貼大約是6,000萬，預計大約60,000名的工友受惠，涉及超過340個承辦商。各个承办商所雇用的前线清洁人员、厕所事务员和保安人员，疫情期间每月每人会获发1,000元的津贴，为期不少于4个月。曾经在3月执勤的合资格员工已获发该月津贴，4月的津贴就会随该月的薪酬一并发放。政府说，前线人员无需提出申请，政府采购部门和房委会每月会向承办商索取合资格人数，再将津贴转发给工友。地政总署早上派员到警务署助理署长陶辉位于清水湾碧水新村的牌照屋调查，地政人员在外墙、花园和天台量度尺寸和拍照。从高位见到花园仲有大量植物，摆放台和灯。陶辉日前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得到牌照的持有人批准住在这里，而牌照的持有人是太太的亲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回应事件时表示，有机制跟进任何投诉或者指控，在调查完成之前不适合妄加评论。欧盟委员会和各国领袖以及慈善家举行网上会议，希望集合全球力量，筹募经费研发疫苗和其他工具抗击新型肺炎疫情。协办会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据报会在发言的时候呼吁全球团结，并且指出治疗新型肺炎的疫苗可能是各人一生中最紧急需共同努力的事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513点，跌2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17点，跌13点。美元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08，瑞士法郎0.966，加元1.409，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1，欧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61美元，卖出1,707.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 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有咩歌可以唱到个人防护装备噶？ 喂喂 ，Tell me why 没有办法做乖乖？各位工友，安全帽一定要有 Y 型帽带啊！ 咁我都有、啊，光加热啊等于火，火加光啊等于我。工友一定要着高能见度反光衣。 如果唔做好安全措施，就要唱呢首歌噶啦。 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 记住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安全帽配埋帽带，保护够就安心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 denda 25.000 Hong Kong dolar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Molly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一个新闻时间翻嚟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呢度系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李敏敏大人，有我莫莉，电话入面有 Kitty。 Hello， 系，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咧就系猫咪杀手啦。咁咧，咁啊头先讲咧，其实咧佢就放咗，即系佢已经放咗两条。殺貓的片在呢個互聯網上噶啦，咁而一個咧即係中女啦，一個肥中女啦，佢就係根據嗰條片咧，佢就懷疑咧，其實呢個人應該咧係好大機會係加拿大、美或者美國嗰度做案嘅，咁但係咧當然有 tips 啦，咁啊信咗個流料啦，就話佢係非洲嘅一個白人嚟嘅咁樣，咁但係呢一個白人咧。就認咗之後咧，就受唔住，即係大家即係群起熱攻之啦。咁佢咧就即係長年患咗呢一個抑鬱症嘅，咁又自殺死咗啦。好啦，咁跟住咧，咁都有機會係佢㗎嚇嘅，即係咁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有第三條片嚟咯。咁即係冇乜理由啦。咁如果佢係已經過咗身嘅，就唔應該有第三條片。當然佢可以 有人俾 嘅，有人學佢啊等等嘅。咁但係咧，阿肥中女咧就開始咧就好小心啦。我就話佢將成個大 group 嘅。即係佢揾一啲真正係幫到忙嘅，唔係淨係情緒嘅人，而係好小心咁去睇，再成日一放工就翻查條片咁樣，佢就係諗咗一定要。 找到这个杀猫人、 嗯、 样，因为这个就是 Rule Zero 嘛，在这个互联网上就是、Don't F with cats 嘛、 嗯、 其中就有一个人就跟这个 Body 联络到，然后他就说以根据这个杀猫凶手咧，佢其實係非常危險嘅。點解咧？因為呢個人咧個家姐咧就或者佢妹妹啦，佢 sister 啦，佢話就係讀心理學嘅。咁佢話通常一啲連環殺手咧，佢哋開頭嘅時候咧就可能會係殺害小動物先嘅。咁、可能講一個關於連環殺手嘅一個即係嘅 definition 咧，一個定義啦。咁佢哋要殺咗三個先叫連環嘅，即係如果譬如一個人咧，就唔係叫連環咁樣嘅。咁所以有第三條片咧，佢先能夠成到連環啦。咁 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問大人。咁佢嗰啲片咧係同一個人 upload 上網㗎，咁可唔可以 check 到佢啲 account 咁樣㗎？ 佢哋有 check 㗎，佢啲 account 咧，即係可能我同你唔識得咁樣用法，佢哋係有名嘅，但係你 check 咗落去咧，又揾唔到嗰個人嘅，即係佢哋係會用啲假身份嚟開 account 嗰啲。 這個都應該阿 Kitty 都問得好，因為我真的不好懂，但我會想像到他們是有，即係你會 trace 唔到係一會個 dead end， 但可能你要揾啲高手，揾啲高手嚟 trace。咁佢之前咪懶係 trace 到咯，咁佢 trace 咗就係、指向一個住喺非洲嘅一個白人啊嘛。但係原來嗰個 page 係假噶嘛，咁但係邊個整嘅又唔知啊咁樣。即係網上有好多，即係我哋有時講我哋去訂間餐廳咁樣，咁上去揾個 web page， 原來web page 根本就即係間餐廳執到個 web page 仲喺度咁樣，係、即係互聯網上啲資訊都好多過時嘅垃圾嘅，咁佢亦都可能係有啲方法咧係可以，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知道有啲水軍咁，一個人有50個電話啊咁樣咧，咁你可能喺各方面未必會即係查到咯，佢哋有佢哋嘅方法噶啦，咁咧就。咁我講少少呢一個呢個 serial killer 佢一啲特徵先，咁有三個特徵嘅，即係第一個咧就話佢哋嗰個控制能力比較差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咧小時候咧都會係即係會喺牀上面瀨尿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哋會有機會啊係一個即係中意縱火嘅人，即係造成破壞嘅。 點解一定係縱火咧？ 呢、這個其實佢係用 statistic 講翻，但如果你話即係總之佢哋以前即係佢捉咗一扎serial killer， 然後睇翻佢哋又會做過，即係佢哋細個就有呢啲咁嘅嘢嘅，即係佢個retrospect 睇翻。第三樣嘢就係虐殺小動物啦，係啦，咁佢即係咁，所以調翻轉咧，即係你咪點解咧？咁佢要破壞咯，佢要破壞，咁首先破壞死物咯，咁咪縱火咯，咁但係當然有時縱火你會傷害埋生命啦嚇。好啦，咁跟住佢哋有佢種憤怒，或者佢種好奇，或者佢種殘酷，令到佢哋要點講殺害一啲生命嘅。咁佢開頭未必有能力或者勇氣去傷人噶嘛。咁佢咪攞一啲不能夠反抗嘅貓貓狗狗啊嚟去嘗試。但係嘗試到某個地步嘅時候，當佢唔能夠再滿足到佢嗰種刺激感啊，或者佢慾望啊，咁佢哋進而一步啊。咁所以咧。即係都有啲即係佢哋都有網友就話一定要捉呢個人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呢、這個阿肥中女咧，咁佢咧即係佢始終係一個女人，俾我都可能會諗一樣嘢。你記唔記得佢第一條啊？我未講第三條片係乜嘢啊？係 未講。 我講翻第三條片，第三條片咧就又係開頭喺度好錫啲貓啊，摸下啲貓啊咁樣咯。咁然後咧就將只貓咧就喂俾一條大蟒蛇，咁佢就直播。 我好似聽過呢一單啊！好似聽過啊， 好似 聽過啊， 嚇！咁呢個已經係第三條片嚟噶啦。咁但係咧，肥中女咧就日日就係覆睇條片。咁咧，佢記得第一條片入邊咧，咪用係即係用咗呢個吸塵機嘅。咁你知網上真係好多專家噶嘛？咁佢就去咗有一個 group 咧，嗰個 group 咧就係吸塵機專家 group。佢只要 post 咗幅相俾佢咧，就有一班人已經話俾佢聽，呢一個係咩品牌嘅吸塵機。佢幅相其實朦朦。但是那些人会认得的。咁佢品牌啦，或者型号啦， 年份都知 道，系年份都好似车咁样啦，吓，即系你会想象到有啲人对车好熟悉，但系有啲人系对吸尘机竟然好熟悉嘅。咁而且可能系世界各地人去帮佢啦。咁跟住佢就真系去一间吸尘机公司度去揾到嗰个款，然后就再问嗰个商店嗰啲人，那个商店啲人就话呢一个吸尘机。 只會係喺北美嗰度銷售嘅啫。 哦，即係再確定咗， 再 confirm 咗佢。去誒，即 係 佢想，即係佢嘅推斷係啱嘅、正確嘅。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咧，佢就直頭就收咗個 tips 啦、嚇，咁就係話喂誒、即係當然係網友俾佢啦。我知道係咩人啊， 哦、 直頭係啦，就好似阿 Kitty 頭先嗰個問題，其實你咪揾到佢咯咁樣。咁就算未必係透過佢嘅 account 嘅背景嚟揾到佢。你都可能你會見到有樣噶嘛，係有即係有樣嘅，你總會識嘅啫。即係如果你阿黃莉喺街度嚇、做咗件衰嘢咁樣，俾人影到之後，總會係會有街坊認到噶嘛。 或者我身邊嘅人知道佢自己鄰居有貓又有蟒蛇，即係一齊養。唔知啊，即系总之会有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牵涉或者证据咯。 系啦，咁咧嗱，咁直头有个人就系、是。开即系点讲？开宗明义啊，即系指名道姓就话呢个人咧就叫 Luca Magnotta。咁一阵间一首歌翻嚟之后，我哋再研究呢个 Luca 到底系咩人咧？ 实话实说，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烙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命运跟随同。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自问自答不需欢呼掌声，答允我的兴奋，自愿到尽心愿。谁曾起誓绝不折腰，回味当时还可讲声我愤怒了，对镜连埋笑有多渺小，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再结论吗？只想。 啱啱听过嘅歌曲名称叫做《自问自答》，唱歌嘅系洪家豪。直播室翻到嚟有敏大人，有阿莫莉，仲有 Kitty。 系啦，咁啊，讲寻找呢一个猫杀手咧，嗰、那个肥中女啊 ，Body 咧，佢真系自问自答啦吓，佢、不停咁样睇嗰啲杀猫嘅片啦，咁然后就佢系锁定咗咧，喂，应该呢一个就凶案现场啊吓，呢、个犯罪现场就应该系喺北美嘅，唔系加拿大就美国噶啦，咁样。咁佢好肯定深信呢樣嘢嘅，咁而喺呢個時候咧，就有一個網友就話：，喂，我揾到呢個人叫 Luca Minotta 嘅喎，咁、但係因為之前又有個人咧，即係俾人哋冤枉咗嘅、並且因為佢抑鬱症啊，受唔到個壓力啊等等原因自殺，所以咧，阿 Body 啦，肥中女咧，今次係非常非常去謹慎嘅，咁佢收到呢、一個tips 嘅時候咧，就已經係2011至到2012年呢、一個呢、這個年份啦嚇，咁佢哋咧就先唔出擊，然後查一查呢一個 Luca Minotta 係咩人啦，咁啊就真係叫人肉搜查啦，咁啊起底啦，咁佢哋咧就梗係打呢個名啦，咁就發現咧喺2007年嘅時候咧，呢、這個Luca Minotta 咧，佢就曾經咧就喺加拿大嘅一份報紙咧叫 Toronto Sun 嗰度咧，就有一個細細地嘅 interview。咁點解會 interview 佢咧？咁其實呢位仁兄咧，就佢係一個男性嚟啦嚇。咁啊係一個我會覺得係男仔嘅靚模啦。 即係靚仔嘅 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看他的样子我不会觉得他很靓仔但是他有资格做靓模的这样他就再搜查他是曾经参加过一些类似多伦多 Running Man 或者是什么多伦多先生或者是那些 Produce 101那些节目单的一个 audition 的片段 是在网上有的就是他有个足迹在这个互联网上的但是最奇怪的就是那单新闻在2007年那单新闻就是发生咩事呢就佢个报道就话，因为咧阿 Luca 咧就同阿 Carla 拍拖啊，所以咧阿 Luca 咧就被人哋围攻，而且咧佢个即系佢个model 个靓模嘅事业咧受挫。咁到底有 Carla 又系咩人咧？咁我要解释下啦。咁对于你嚟讲可能好陌生，但系对于加拿大人嚟讲咧 ，Carla 呢个名咧就系一个即系點講咧？係一個好 notorious 嘅，即係臭名昭彰嘅名嚟嘅，因為佢Carla 係一個女嘅連環殺手嚟。咁佢同佢老公咧，佢個老公就叫 Paul 啦，阿 Paul 啦。咁咧就喺呢個多倫多嘅士嘉堡區咧。咁佢哋即係兩公婆嚟噶嘛。咁佢哋就呢個鴛鴦殺手就殺咗好多細路女嘅。咁其中個 victim 咧就包括阿 Carla 自己嘅妹妹本身嘅。咁但係當年就係非常非常轟動嘅。咁因為佢哋兩個真係好似 Barbie 同 Ken 嘅，係靚仔靚女嚟嘅。咁所以佢哋又名 Barbie and Ken Serial Killer 嘅。咁不過咧，後屘嗰個警方咧，佢哋就用咗個咩策略咧？佢哋就唔理到底 Carla 係咪主謀，就叫 Carla 轉做呢、一個污點證人，就指控阿 Paul。咁样咯，咁跟住阿 po 就坐监咁样 ，Carla 就即系有事， 所以佢唔使坐监啊。 佢系唔使，依家唔使坐监嘅，转咗做污点证人，但系佢 仲可以同呢个 Lemo 拍拖。 嗱，但系到底佢有冇同呢个 Lemo 拍拖，都系成一个疑问。 系， 定系呢个 Lemo 系为咗出名？ 要出名， 系啦。咁跟住咧，嗰、那個記者咧寫呢一篇文嘅記者咧、就話其實咧佢唔係自己去揾阿 Luca 去採訪佢嘅，唔係佢主動嘅、而係 Luca 主動打電話去 Toronto Sun 就揾喂你採訪下我啦，我因為咁嘅情況咧，即係我個事業受阻啦咁樣啦，你哋好值得報導咁樣。咁、那個記者就話佢一行埋嚟佢嗰度嘅時候咧，佢會覺得佢直頭就好似當日嗰、那個Ken and Barbie Serial Killer 個阿 Ken 咁嘅樣嘅，即係佢扮到自己好似咁嘅樣嘅。咁、但係 anyway 都有個咁嘅報道啦。咁你可以睇到，即係如果你用心理學，你諗下咁佢會覺得同呢一個 Carla 拍拖係正嘅咧咁樣嚇？點解佢會扮到自己好似阿 Ken 咁樣嘅咧？咁後屘咧，阿肥 好似小丑同小丑女啊！我突然間叮一聲覺得。有少少似啊， 系啊系，佢哋真系点讲啊？嗰啲叫咩？臭味相投啊！ 系啊， 咁但系咁你继续查落去咧，佢除咗有做靓模咧，佢都有做伴游嘅，佢都有做，你知唔知叫伴游 ？Part time boyfriend。 系啦，咁同埋咧，佢哋发即系 做咩事啊 ？Kitty， 地中女佢哋成班 friend 咧，佢就发现咧，其实呢一、這个Luca 咧，佢自己加，即系佢要出嚟搵食，佢有加有个 model 嘅 page 啦，咁就好多人赞，即系好多人 like 佢嘅 page 嘅，但系佢哋查下查咧，所有 like 佢嘅人嗰啲 account 咧，其实都系佢自己开噶， 自恋嘅。 但系我近排发现咧，原来好多人咧。是自己开好多 account， 然后赚返自己 account， 呢个唔係我第一次听㗎。 而家方便啲啦，买粉丝嘛可以。 买粉丝但要畀钱㗎嘛。 要畀钱。 你自己开呢就搞掂，同埋你可以控制到。 控制佢讲咩。 佢讲乜嘢嘢嘛咁样。咁今次因为上次真係搞出人命啦，咁所以肥中女呢格外呢小心嘅。咁佢同佢嗰班即係键盘真係今次真係鍵盤戰士啊！咁就喺度再起一起咧，就阿 Luca 個底啦。咁然後終於佢哋就更加肯定一樣嘢啦，就係、是、因為阿 Luca 曾經即係 post 好多靚，即係著靚衫啊，網紅啊，即係扮曬網紅咁樣啦。咁佢有一件衫咧，就係、是、一件 hoodie 嚟噶啦，即係有 hood 嘅，就同佢喺第一條片殺貓嗰件衫咧係非常吻合嘅。 哦， 咁其实咁样已经系一个即系呼之欲出啦。咁佢哋咧就觉得，其实都应该够证据。而家我哋知道咧，就喺多伦多啦。因为那个报纸访问系多伦多噶嘛。 系， 咁佢咁我要知道、那个即已经知道嗰个司法嗰个区域喺边咯。咁我哋只要报警去即系去向呢个多伦多警方。报案咁就应该可以起码找到即系呢一个人去查佢先啦。咁、但系佢哋系劲到咧，因为嗰个僆即系阿 Lemo 啊阿 Luca 咧，佢系会喺即系自己嘅包，即系可能佢下边写一句喺屋企好闷啦，咁有句咁嘅嘢。咁佢哋就见到有幅相咧，就系喺个 balcony， 咁佢哋就知道佢住喺嗰度啦。咁你只系企喺骑楼嗰度，出边有街景啦。咁但系加拿大嗰啲地方咧，条条街都系。南北同埋東，你咪即係南北同埋東西咁樣咁一條大街，條條街嘅大街咧都有一個gas station 噶嘛。咁但係咧都可以俾佢哋收窄範圍。跟住阿 John Green 啊，即係嗰個醒目啲嘅諗，我記得咧佢上次咧喺嗰個小報嗰度咧，嗰單卡拿嘅花邊新聞咧，佢話咗佢自己住邊區嘅。咁即係本來咧就其實有間即係嗰個有個油站叫 Petrol Canada。但是如果在整個加拿大有千幾個 Petrol Canada， 於是他們就再縮窄在多倫多，再縮窄在他上次那單花邊新聞講，譬如說是九龍塘區，他就找九龍塘區的 Petrol Canada， 跟住他們就用 Google Map 逐條逐條街行，跟住真係俾佢揾到嗰個 Petrol Canada， 然後180度轉一轉就揾到嗰間 apartment 啦。 哇， 好勁，係啦。咁但係到底捉唔捉到佢呢？ 一陣間講啦， 一陣講係。 香港呢排細菌布滿每條街，手指呢排噴酒精噴到好嗨，屋企匿埋廁紙冇曬啦，就快想出街買，喺呢口又唔敢咁滯落街，衰喺個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班子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忌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买口罩身价用晒，心都酸埋，系边一个细？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家就系连入 lift 个制度，挤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Let's fight， 一样米样花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筋坚力皮缩喺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咁唔签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是讲的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 仿佛个世界从梦当中现实刻，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需要一个制度，花喺个废度。 消息人士话，地政总署会按既定机制同程序处理有关嘅投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79点，跌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13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93，瑞士法郎0.965，加元1.409。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1，欧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17美元，卖出1703.5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两三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嘅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凌子维，我呢就已经冇同妈妈住一段日子㗎啦。但係妈妈呢依然好照顾我同埋其他屋企人啦，当然特别係对大家嘅情绪支援。千祈唔好睇小啊，对维系屋企人之间嘅关系係好重要㗎。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5月5号星期二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0点半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係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嘅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嘅留言就有机会喺5月5号上周9至10俾主持读出㗎啦。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翻到嚟咧，依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咁又你问啦、，Kitty 啦，同埋莫莉啦。咁、我哋咧就系讲紧啦呢个猫咪杀手嘅。咁、佢就杀咗即系我都唔知杀咗几多猫咪啦。但系佢 po 咗三条片啦喺呢个网互联网上啦、然后咧就有一班咧即系网友啦，就系即系 佢哋係自擒呢個貓咪殺手嘅咁樣，咁但係咧，即係跟住個內容咧就比較可怕啦，咁所以咧都係希望啲小朋友咧早啲瞓啦嚇，咁家長就冇俾佢聽啦。好啦，咁啊就講咧嗰啲網友咧，佢哋就可以喺即係透過啲片啊，或者係相或者係相片啊嘅細節咧，佢哋就直頭揾到咧呢個 Luca 咧就住喺邊嘅，喺多倫多邊一區，咁啊邊個 apartment 嘅，但係佢睇埋個角度啊，第幾樓大概邊個 balcony 咧，咁佢哋就寫信去咧，就係俾呢個多倫多嘅警方啦。咁其實咧，佢哋有上到去嘅，咁但係咧佢已經搬走咗啦。 哦， 係啦。咁跟住就唔知去邊啦，咁但係咧嗰班網友咧係即係鍥而不捨嘅，真係冇放棄到。 係咪去咗卡拿度同居啊？ 但係都話唔知 嘅， 都唔知啊卡拿嗰單係真定假先啦嚇，定係佢自己想 佢自己講嘅啫 嚇見報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咧就覺得呢個世代嘅人咧係忍唔住嘅。就係、是、無論你做咗咩衰嘢，你係忍唔住 po 相嘅。即係佢已經做殺咗三隻貓，佢都 po 啦。咁何況一啲佢平時生活照，佢覺得好有型嘅旅行相，佢更加會 po 啦。咁跟住，佢就係即係嗰啲網友啦，即係阿肥中女嗰班網友就發現咧，佢最近 po 咗張相，但係嗰張相只係得好少好少嘅線索，就係佢企喺室外嘅一堂石樓梯下邊。后面是有盏红绿灯，哇！你谂下石楼梯，全世界有几多堂石楼梯咧？咁样， 仲外国， 仲有外国喎。咁但系，因为呢个肥中女同埋佢好朋友 John Green， 即系实在即系我喺个纪录片睇翻咧，佢哋真系好 nerdy 嘅人嚟噶，但系真系好聪明咯。佢又系嗰句。全世界的红绿灯都不同的，好像纽约的红绿灯啊， 吓 你即系问个， 我知道，我大概记得有些是用人的嘛，即系个红绿灯嗰个系人个公仔，好像台湾咁，但系香港唔系噶。 譬如有啲形状啦，譬如香港嘅红绿灯基本上好似 cat 帽咁圆圆地噶嘛，吓 有啲隔篱有倒数噶嘛， 系啦，咁佢就系。凭住嗰个红绿灯，系因为佢大概系少叫四方形，佢哋就会觉得。好大可能佢就係都係喺加拿大嘅 Montreal， 咁咧，於是咧佢哋就不如我哋又寫信去俾 Montreal 啲警方咯，咁但係可惜咧 ，Montreal 啲警方唔知係咪淨係識法文唔識文啊，我真係唔知道，就冇覆佢哋，好耐都冇覆佢哋，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咧，呢、這個點講咧，即係呢個古仔真係去到一個高峰啦，就係、是佢哋知道有即系 Luca 啦，佢梗系唔用翻自己嘅真名个 account 啦，就有人好似 Luca 咁嘅款嘅，佢就再 po 咗一条片，但系今次呢条片咧就唔系杀猫啦，系杀人。 吓、 咁嗰条片咧，嗰个镜头咧，即系我尽量讲得唔好咁 graphic 啦，就系、是、有个男子咧。就係、是、被綁，即係雙手被綁住喺牀度嘅，嚇、咁然後另外即係嗰個兇手咧，就係、是、用一個類似ice pick 嘅嗰啲叫冰插嘅嘢咁樣插落去。嗱、你如果睇你有權，如果你喺網即係點講，根據阿肥中女同埋阿張君佢睇呢條片嘅時候，佢覺得直頭。是難以置信，難以置信他們未必，即當然如果我和你看可能覺得會不會假的，有沒有搞錯，你是不相信人類可以做這樣的事嘛，但是因為John Green和肥中女跟了這麼久，他的難以置信是我們用了成年多兩年去找這個人去阻止這件事發生，而這件事結果都真的發生， 但是為什麼他用一個類近的 account 就知道是他們應該是同一個人呢， 佢未必係類近嘅 account 啊，即係 同一個 account。 呢啲 account 咧，我覺得可能我同你啦，或同阿 Kitty 未必會撞到上去嘅。即係佢哋係一啲 small group 嘅人啊，同埋即係我諗係介乎 deep web 同埋係正常 web 中間嘅一啲 web 先至。但係其實佢哋已經好，佢哋查咗咁耐都知道個身形啦。嚇咁佢哋即係好大機，即係佢哋覺得好大機會，同埋呢個當然佢哋跟住嗰個故仔去咯。 係 咁咁喺呢個時候，即係佢哋真係覺得。終於真係死咗個人啦！咁喺呢個時候應該嗱，照理就應該佢哋嗰啲鍵盤戰士即刻就係群起啦嚇。咁、但係喺呢個時候 報警咪得咯，而家真係殺人喎、 咁其实佢已经报咗啦，佢之前，但系 佢哋 Montreal 都冇理佢啊嘛，吓咁同埋佢哋系咪真系即系我谂佢哋，我相信佢哋有部分嘅网友都会报警，但系喺呢个时候 Body 咧就离开咗个 group， 咁点解咧？咁即系访问翻佢，佢话其实件事系咪本来唔需要咁发生咧？系咪因为呢个人好中意受关注，好中意即系 attention seeking， 而之前我哋咁样去即系点讲啊？去追踪佢啊，令到佢去到呢一个地步咧。即系如果我唔系推到佢去到呢个地步，佢会唔会都仲系维持紧系杀猫啊？咁样咁，所以突然间 body 就系冇，佢唔敢去再做任何嘢，佢系离开咗个 group 啊。 咁系，但系佢嗰个人知道佢系被人追踪紧噶，所以佢一路逃走定系点咧？ 嗰个人其实知噶，佢嗰个人知噶， 留言噶， 佢系知知地嘅吓，但系佢又佢又唔会认吓，佢又知知地咁，但系即系不过我谂时间关系，所以冇讲啦。佢甚至咧喺Body 嘅 account 嗰度咧，佢 po 翻条片俾 Body， 就系 Body 做嘢嗰个casino。 哇！跟住反追踪翻， 佢已经系反追踪噶啦吓。咁所以其实就另外一个心态就系话，嗰个人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咯，即系嗰个杀手。咁但系如果你睇翻佢嘅背景，佢系中意做 model 嘅，佢系中意上电视嘅，佢亦都觉得佢自己系点讲啊？好好即系外表好非凡嘅吓吓佢。咁其实佢就有咁样嘅心态咯吓。 系 咁啦，但系 咁最 core 嗰个阿 body 走咗之后，咁点算啊？ 系咯，其他人又 拉唔拉到咧？ 系咪令到大家好惊咧？咁我首歌翻嚟，我话俾你听。嗱，而家命案已经发生啦，但系佢哋仲要 proof 俾警察睇，系啊，真系命案。啲警察都可能会话：你哋系咪拍片噶咋？ 系咪假？ 我哋都未曾见到尸体。咁一阵间话俾大家听，到底我哋即系可唔可以捉到凶手？ 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愿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 亦想同舊，何苦必須佔有？ 啱啱聽過係許靖韻嘅歌曲《別為我好》。好啦，一首歌翻到嚟啦，头先咧已经去到好紧张嘅情节啦。我相信 Kitty 同我一样都好紧张。究竟点解杀咗人又冇尸嘅咧？条尸仲未发现嘅咧？ 咁啊，即系话喺2012年嘅应该系around 五月嘅时候咧，就有一条杀人嘅片段出现咗喺互联网啦。咁嗰个情况咧，就真系有。有啲似有一套戏咧叫《本能》嘅，唔知道你有冇睇过《Basic Instinct》呢套戏？ 听过呢个名 字，可能你哋年纪太细啦。咁嗰、那个电影咧，一开头咧就系、是、个女主角啦，沙罗士东啦。咁佢就即系坐咗喺佢嘅情人上边咧，搞紧嘢噶吓。咁跟住就拎起个嘅冰插啦吓，咁然后就谋杀咗佢嘅情人。咁所以其实咧系有啲类似嘅。咁但系呢一条片咧。你睇完你可能有啲人即可能假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對於已經追蹤咗呢個貓殺手咁多年嘅阿 Body 同埋阿 John Green 及佢嘅朋友咧，佢就會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成魔之路啦，就由殺貓變成殺人啦。咁但係 Body 喺呢個時候咧，佢就覺得如果我哋當日唔係俾咁多 attention 佢，佢可能未必去到呢度，咁所以佢突然間就離咗 group 啦，嚇，即係退出咗啦。咁直至到幾時佢會翻翻去呢？就係、是、真係有新聞出嚟嘅。咁、就喺 Montreal 嗰度，佢都等咗都一段時間咧，都其實都揾唔到條，即係冇新聞嘅。咁阿 John Green 就覺得好奇怪，咦？唔通真係假嘅？咁但係真係新聞出啦，就喺、是、Montreal 嘅一個住宅大廈嘅點啊？就倒垃圾嘅地方啦、垃圾區啦，嗰度咧就有好多膠袋。而當中嘅膠袋咧，就發現咗一個即係、就是、一具男性嘅屍體，但係淨係得上身嘅，手腳都冇嘅。咁同埋咧，就係、是、有阿 Luca 自己本身嘅一啲證件嘅，即係撕爛，即係毀滅咗嘅一啲證件，但係就睇到係 Luca 嘅。咁所以 都抌埋一齊噶。 同埋佢係咯，咁咪真係有個證據話俾人哋聽係佢咯。 但係唔係。即係有笨賊咧，都有笨警嘅。咁當時嗰、那個Montreal 嘅警方就 笨得滯， 佢哋就認為嗰個受害人就係 Luca， 然後佢哋就走去揾揾、 哦，因為 冇頭冇手嘅 上半身。 係啦，直到幾時佢哋知道佢哋即係誰是受害人呢咁樣、 Luca 在 po IG 嘅時候，咦佢未死喎咁樣。 Luca 咧就冇咁未嗱，其實都唔明點解 Luca 咁唔小心啦，擺咗佢自己 ID 落去啦。咁但係咧。呢一單新聞其實係未完嘅，咁佢哋首即係初警方就以為嗰個 torso 啦，即係嗰個身軀係屬於 Luca，但係直至到咧政府有啲部門，包括咧佢嘅手上咧係收到人嘅短肢嘅，啲手腳腳寄咗去， 咁變態， 係啊，所以呢單新聞可能你哋比較細個嗰陣，係2012年嘅，咁但係 佢點解要寄去啲政客度咧？但係 attention。 吓、 啊、吓，即系佢要出名啊！ 咁佢记 佢哋佢做唔到 model 出名，佢咪做 serial killer 出名咯？咁都系叫出名。 受害者系同佢咩关系咧？ 好啦，咁 咗个人 嗱系啦，咁我哋即系首先我哋头先扮我哋 Montreal 警方嘛，以为佢系就，但系咁嗱，点解我哋要讲话佢有寄呢啲残肢去咧？佢梗系做一间更大嘅新闻啦，更大嘅新闻佢将来就会更出名啦。咁而警方就查到，其实 Luca 根本就未死，因为佢喺呢、這个邮政局度嘅闭路电视片段见到，其实就系佢拎住一箱嘅邮包，要系佢发嘅，咁就知道佢唔系受害人啦。咁而喺嗰、那个即系失踪人口当中咧，就有位即系有个即系有个死党啦，就话俾警方听佢有个死党唔见咗，而呢个死党咧就系一个中国嘅留学生，就叫林俊。 咁到底咧佢哋係點樣認識嘅咧？咁其實佢哋咧就喺社交網站認識嘅。咁佢哋都係啲男社交網站啦。咁嗰晚其實林俊咧就 去咗佢度， 去咗佢度嚇。咁跟住咧，咁佢就殺咗林俊啦。 嗯， 咁就即模仿咗一個電影嘅形式啦，咁樣。咁咁跟住啲人就知道，咁其實就 Luca 啦。咁啊，當時警方就恍然大悟啦，就去追蹤佢啦。但佢已經離開咗加拿大。咁但係咧，就根據佢買嘅機票，知佢去咗法國啦。咁但係佢真係非常狡猾㗎，即係由我開頭講佢第一單殺貓案，佢係專登會播一啲烏克蘭嘅電視節目，等你覺得唔係喺北美啦。咁佢就喺去到巴黎，佢係租咗間酒店。但係咁啊，警方啦，即係巴黎警方比較快脆啊，即刻去酒店嗰度搏佢。但係原來佢係冇 check in 嘅，就冇喺酒店瞓，唔知佢喺邊度瞓。系啦，咁后屘咧都系捉到佢嘅，但系咧我要话俾大家系点解会捉到佢？佢根本就离开咗巴黎，咁然后咧佢就去咗呢个德国，咁咧嗱德国咧佢即系讲紧记住，嗰系2012年啊，即系唔系咁多地方有 WiFi 嘅，咁咧就有一个报摊咧，佢就系前面咧就系卖报纸，咁就后边咧就其实系WiFi 即系俾人上 WiFi 嘅一格格咁样嘅，好似你觉得系有张台仔俾你上咁样嘅，即系佢又唔系网吧啦，即系俾你做正经嘢嘅。咁咧有一日咧，有一个德国嘅即系呢个呢、這個報反啦嚇，咁佢咧就好中意睇新聞嘅，佢話，咁佢就睇到呢單新聞，咁呢單新聞你哋都覺得好應該係好匪夷所思啦，咁佢又登埋 Luca 嘅相啦，佢已經變咗係國際逃犯嚟噶啦嘛，咁佢就睇當佢睇緊呢單新聞嘅時候咧 ，Luca 就走入嚟啦。我想上網， 好電影喎呢個畫面， 咁但係佢好冷靜，佢後邊啦，後邊嗰格啊。咁然後就報警，咁跟住冇幾耐咧，就有成八九個即係好灰誤嘅德國警察咧嚟去捉佢啦。而點解 Luca 要去嗰間即係上網嘅地方咧？其實佢係上網去睇下佢自己啲新聞， 佢都係自想紅嘅啫。 佢都係自嗨緊嘅， 係 咁。 哇！我听完之后，我发现呢个人佢本身系咪好有钱噶？佢咁得闲，即系又杀猫，又拍片，又杀人，跟住又 搬嚟搬去， 又周围流亡咁样。佢好似唔想做嘢咁样。 但系佢僆仔嚟噶 嘛？唔系，因为佢咧系我唔知佢啲有个纪录片有访问佢妈妈嘅，佢就话佢有做过一啲 escort 嘅。即係佢有做 limo 嘅，咁可能嗰方面佢係賺咗少少錢嘅。好啦，咁到警察捉， 同埋佢有做 part time boyfriend 嘛， 咪 S 係做 S 都係嗰啲佢有賺嘅。咁咧佢就同佢媽媽曾經咁講，佢即係之前已經鋪，即係後屘啲點講咧？當局啦就係要控告佢謀殺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其實唔係佢殺嘅，佢話咧佢有個客，有個客咧就叫 Manny。Manny 啊，嗰個 Manny 咧就開頭即係我都係同佢 escort 服務啫，即係陪佢玩啫，咁佢都俾好多錢咯。但係佢咧後屘咧個控制欲咧就越嚟越強啊，跟住咧佢就叫我殺啲貓啦，咁跟住咧仲叫我殺埋人添咁樣，咁警方信唔信佢咧咁樣？咁警方就要揾一啲專家啦，即係嗰啲即係應該係叫 測方嗰啲， 即係啲 forensic 再加心理學嘅專家咧，去同即係研究佢呢個人啦。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即係 Body 同埋 John Green 就發揮佢哋嘅小宇宙啦。佢話之所謂嗰個 Manny 咧。其實都只不過是另外一套電影的一個人，這個電影是來自這個北非電影的一個劇情，裡面那個壞人就是叫 Manny 的了，而這個 Luca 是 Basic Instinct 和北非電影的 fans 來的，所以後來也沒有判他是因為精神病，所以就不用坐監，他都照是坐監，但我想你都有興趣知道他現在的近況的， 是啊，我想知道， 是， 還有他有沒有精神病， 判了多少呢？其實 很多疑團，我們 他呢就是都判終身的，但是你又知道加拿大呢是被譽為全世界最 nice 的國家來的嘛， 有特赦他， 咁啊冇特赦，但可能比特赦更幸福，因为加拿大即系根据啲人访问佢咧，佢坐监咧，佢系唔使闩个监狱门嘅，佢啲 roommate 即系好似大学宿舍咁样嘅。 哦，佢咩屋企监禁嗰啲 friend？ 佢唔系屋企监禁，佢系真系一 個監獄，但係因為加拿大很尊重人權嘅，咁所以其實咧，只要佢哋唔太曳咧，佢哋連嗰個即係我哋見咗鐵窗啊，所以鐵窗生人嘅鐵，佢都唔會閂嘅。咁同時咧，佢仲即係加拿大仲可以咧有呢一個幫呢一個即係囚犯去做紅娘嘅一啲服務嘅。咁所以佢 喺裏面結埋婚啊，所以可以。 但係佢睇相啊定點咧？相睇定點咧？ 呢個我咪可以俾望你大度啊！呢個係啦，佢就係會有個網站，個網站就係登佢幅相出嚟，然後佢就會話俾你聽，我嘅興趣係中意啲男人啦，我幾時出世啦，咁我幾時判刑啦，同埋我係咩時判刑啦。咁聽講佢已經結咗婚啦，同另外一個囚犯結咗婚。而且仲肥肥白白咁样咯， 仲要张相系唔系学生相嚟嘅，型嘅， 型咗。但系我觉得嗰、那个受害人啊林俊系好可怜嘅，因为佢嘅生命就俾人哋即系剥夺咗啦嘛。 咁啊，今日就系讲呢个小猫杀手之后变成一个变态嘅杀手啦。 系啊，所以见到人哋咧即系虐杀动物咧，一定要早啲出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新型肺炎疫情拖累本港经济进一步恶化，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收缩8.9%，按季就收缩5.3%，两者都系有纪录以嚟单季最大跌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经济三头马车，包括出口、消费同投资开支都死咗火。陈茂波展望第二季经济形势未许乐观，但如果环球疫情能够受控，估计经济下半年逐步走出谷底。当局会继续增加开支，支援企业同打工仔，并做好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刺激私人消费。本港相隔两日之后，再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一宗从美国输入的病例，累计1040宗确诊个案，连续15日没有新增本地个案。女患者住在美国，上个月曾经失去味觉、嗅觉、喉咙痛和鼻塞，一个星期之后康复。她乘坐国泰 CX881 航班今早抵港，抽取深喉唾液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无病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对本港现时情况有少少安乐，本地传播链有截断的迹象。但他重申，即使过了两个潜伏期，即是28日，亦都不能够判定本地传播链完全截断，市民不应该太快放松。他提醒社区可能仍然有隐性传染者，市民需要戴口罩。现时大约有97%的市民是有戴口罩，暂时无需强制全民戴口罩。多项限制人流和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将为星期四届满。据了解，食物及卫生局明天在行政会议上会交代调整限制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消息透露，当局倾向食肆每张台的人数限制会放宽至8人。但暂时未有最终决定。饮食业界表示欢迎，相信有助母亲节吸引家庭客。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本地病毒链完全切断之前，唔能够一下子取消所有措施，但认同逐步放宽。戏院、健身中心等可以重开。据了解。地政总署署长陈松青听日调任到食物及卫生局。根据政府电话簿更新资料，陈松青将会担任食卫局主任卫生特别职务一职。就有关调动，政府未有对外公布。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话，陈松青听日调任食卫局协助抗疫工作。有关调任属政务主任职系人员的正常安排。和近日传媒有关警方高层的报道没有丝毫关系。据了解，相关人事调动的内部通告在上星期一已经发出，属正常调动，和近日事件无关。 一周刊上星期三起报道，助理警务处长陶辉居住在清水湾碧水新村一间牌照屋，被指涉嫌违反牌照条例和占用官地。消息人士说，地政总署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处理有关投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80点，跌2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14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88，瑞士法郎0.965，加元1.409，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18美元，卖出1705.0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报仇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嚟到星期一塔罗 Rainbow 时间、 嗯、，Hello Rainbow，Hello， 系预祝你母亲节快乐。 我未做母亲喎， 系下个礼拜日，唔系嚟紧呢个礼拜日， 系祝 Auntie 母亲节快乐。 系啦， 你俾一秒我， 系 妈咪，我从来都未喺大气电波同你讲过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啊！记得等我翻嚟食饭。 系啊，佢真系好锡你嘅， 冇错。 系啦，Rainbow 系对屋企人系真系唔错嘅，讲真。 乖女， 虽然即系上个礼拜佢就爆咗单料俾我哋听， 我老豆唔识听收音机，唔怕。 哦，唔紧要，你唔觉得你阿妈会讲翻俾你？咁我想话今日你又带咩题目俾我哋咧？ 好啦，嗱，我今日咧就会讲人咧好特别嘅脉轮啦。其实咧每个人身上面咧就好似脉轮，就好似我哋嘅唔同嘅一啲脉门咁啊。咁、我有七个嘅，呢、七个咧就掌管你唔同嘅 energy。 系， 咁呢个 energy 咧亦都代表哦，你要面对哦，你嚟紧可能有啲咩人生系要去 kick off 咁样。 系， 咁每个人都有七个嘅，所以你譬如可能觉得嗰个位唔舒服，或者你呢排成日有呢个病嘅时候咧，就系、呢个脉轮唔健康啦。 哦，咁点样整翻健康去通下佢又得， 定系捉下佢啊？ 系咯。 浸佢， 唔系，譬如可能咧，胃气，譬如 如果系个额头点浸啊？ 佢攞啲嘢督下佢咯，唔知啊。 如果系第三眼啦，咁就可能会令到你头痛或者有啲头晕嘅。 系， 咁佢嘅方式咧就系 cool mask 啦，或者尽量令到自己嘅松弛。 哦，嗱 ，Wingo 头先讲嗰第三眼系额头嘅， 系 即系三眼小指嗰、 个，唔系下面嗰只眼嘅。 我以为大家都明白啲。 因为 而家我哋冇视像咧，系督唔到嘅， 系 见唔到你摸住额头嘅， 系啦，即系额头嗰个位置啊。 系 啊，唔系 我见到，我见到 Kitty 呆咗。 可以， 系。呢、這个就是额头的叫咩轮啊？有冇分个名噶？ 有， 系眼轮噶嘛 ？check 紧，帮紧你，帮紧你。 系 唔係，我係笑緊，佢叫眉心輪，因為兩個眉嘅中間，我成日就叫佢三啊。 眉心咪清楚曬咯。 喂，但係我想問，眉心輪通常掌管住啲乜嘢㗎？有冇分㗎？ 佢咧其實掌管緊你嘅直覺啦、專注力啦，同埋你嘅良知嘅。咁、同樣咧，想睇嗰個人奉唔奉獻咧，就係睇呢度闊唔闊嘅。有啲人咧咪話哦，連住條眉嗰啲咧，其實小氣。系啦，咁其实外国人都系咁样讲嘅， 过关 系啦。咁咧，佢呢度咧就代表佢会掌控你嘅想象力嘅、而且咧佢会影响你同外边接收、或者人哋对你嘅形象。如果咧你失平衡咧，就会头痛啦，会有瞓觉嘅阻碍啦、或者学习嘅阻碍，令到你冇办法集中精神。另外香薰咧喺薰衣草系可以帮你解决呢个问题嘅。 哦，系啊，啲人话薰衣草可以令人安睡噶嘛 ，relax 下。我覺得好多城市人即係啲成日都會話頭痛啊嘛、可能就係呢一個位置塞咗。係 啊， 冇錯。咁、另外咧喺我哋最頂 頭頂 啦，頭頂係啦、頭頂係就一個輪嘅，咁樣佢咧就叫做頂輪啦。 不過我以為額頭嗰個已經係最高，即係最頂就係頂輪。 唔係，佢呢個 係 個頭殼頂呢啲位置高一個手指咁樣啦。 係、 咁佢系紫色嘅，佢系代表心智成唔成熟，同埋咧佢系可以影响一个人嘅灵感嘅，所以有啲人话，哎呀，譬如觉得啊，总之上面成日都凉浸浸或者热辣辣都唔好嘅、所以尽量咧，有好多人咪会戴帽啊，去保护自己嘅头顶咧，其实都同顶轮有关。 哦，如果佢吸住咗佢，即系好似等于人嘅三把火咁咧， 系咯， 系咯， 即系打麻雀会输嘅。 或者一定唔可以搭入膊头啊， 同埋唔可以遮住额头咯。 喂，咁得啦 ，Kitty， 以后咧，如果打麻雀咧，你突然喂点啊，赢几多啊，咁啊逐个搭晒先， 系基本、啊， 你一定要做嘅。 系 咁，如果失平衡咧，就会觉得个人好攰啦，或者对音声音啊， 系 对光会敏感啊。阳金谷可以帮到你嘅。 好，暂时讲咗两个轮啦，之后第三个。 咁第三个咧就系、喉轮啦，保护我哋讲嘢嘅。 佢唔系讲歪咗，佢真系讲喉轮，系咪喉咙？ 轮系车轮嘅轮， 系啦，喉轮，喉轮 系啦。咁佢咧系自我表达啦、共识啦、共鸣啦，同埋恩典嘅。佢亦都代表我哋嘅梦想。所以咧，佢譬如呢度唔好咧，甲状腺会有问题嘅。咁同埋咧，會發現自己講嘢有啲唔清晰嘅。咁我係天生甲狀腺有問題，所以我成日都覺得自己講嘢唔好清晰嘅。 哦，即係如果你甲狀腺有問題嗰啲，就真係可能會講嘢冇咁叻咁樣。 冇 真㗎， 真嘅。 哦， 因為喉嚨會已經開始受到阻礙，而且我哋呢種人咧，優柔寡斷得好嚴重。通常有甲狀腺嘅人都比較唔知道自己想點，就係、因為呢個問題。 咁樣舒緩翻啊？ 其實咧， 醫翻好甲狀腺 係咯， 第一啦。第二咧， 食翻啲川贝啊，咁样 罗马洋甘菊系帮到你嘅 哦， 哇，有分嘅原来 系啊。 如果喺街市嗰度或者去啲花店去呃我咁点？ 你去啲有机嘅， 原来深圳洋甘菊咁， 去啲信誉良好嘅地方。 系因为罗马洋甘菊系香薰嘅名嚟嘅 ，baby， 佢一定系咁叫嘅。 我唔知啊嘛， 好好， 下一轮啦， 系 咁下一轮咧就系心轮啦， 系 咁心轮系绿色嘅，咁咧就代表爱啦、关系啦同埋喜悦。咁有啲人咧就话，如果你特别中意绿色咧，亦都代表你对爱系唔够信心，所以你会特别中意呢个色嘅。 系 咁，另外咧佢系掌管埋慈悲嘅。咁佢譬如如果有啲咩先兆啦，就系哮喘啦，或者肺部啦，或者缺乏同情心。容易憤怒同抑鬱，亦都代表哦呢、這個輪可能冇咁平衡、咁佢要用嘅嘢咧就係依蘭依蘭，或者你可以用咩茅啊 香茅， 係啦、都得嘅。 係 好啦，咁跟住就係磁輪啦， 係磁輪去到第幾個啊？第四、第五啦， 第尾三 哦，尾三係 咁咧，呢个咧佢咧就系代表你系咪勇士啊？ 哦， 因为佢代表个人力量啦、新陈代谢啦、生活嘅常态啦，同埋肾上腺素嘅。 嗯， 佢亦都会影响啊你嘅自我嘅意识啊。 嗯， 咁佢失平衡咧就会令到你关节炎啦、糖尿病啦、胃痛啦、心烦意累啦，或者有抗拒嘅成分。 嗯， 咁我会建议咧，如果系呢个轮，我通常叫人用啦。有三隻你可以揀嘅，迷迭香啦，你可以依蘭比較兩隻都得嘅。咁另外第三種咧，我自己會少，我有啲人未必接受到薑啊、我自己會用薑，因為薑佢真係比較驅寒。 系系，咁中医角度都觉得、啊、可以驱胃气或者一啲唔舒服啦， 好有用啊，我觉得 系啦。咁我自己就好中意用姜呢样嘢嘅， 系咁点样食啊？ 我会姜茶、啊、即系如果你唔中意香薰，你咪攞呢样嘢嚟，譬如可能 即系饮都 OK， 系啦，或者我中意姜蛋白炒饭咯， 系、哦、好、啊。 咁就到福轮啦，咁佢咧就代表性欲啦、情感啦、嗯，或者愉悦嘅关系啊、嗯，或者愉悦嘅感觉嘅。咁咧佢对我同你可唔可以信你，或者我同人之间关系嘅距离， 一个信任， 冇错系好重要嘅。咁、 嗯、 如果佢唔好咧，你会腰痛咯，坐骨神经痛啦。性欲減低啦，盆骨痛啦，或者女士嘅月经问题啦、 嗯 或者突然间想食好多嘢都系有呢个问题嘅， 即系突然间无啦啦疯狂想食嘢， 就 佢有问题啦， 可能你个腹轮有问题啦， 系啦， 咁我会建议用玫瑰啦，系、一个几好嘅，因为玫瑰有爱自己同爱人哋嘅功能啦、 嗯， 所以我觉得几百搭嘅， 嗯， 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譬如喺花茶里面咧、加红茶叶。即 系 譬如我配咩花都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可能我想饮个芒果茶，我都、我唔饮绿茶啦，我转饮红茶， 系、 因为有好多人话红茶咧系可以帮助翻你自己去对你自己认知性嘅。 哦，好，咁我哋讲埋最后嗰轮啦， 冇错，最尾嗰个咧就系海底轮啦，咁佢系代表咧 海底噶、 海底轮 喺脚定喺边度？ 喺脚噶， 定喺海底嘅真系 喺呢度。 哇！ 哦， 系啦，喺近住一个敏感嘅部位，即系个肚对下少少啦， 三只手指， 系啦、okay ， 好，咁跟住咧，佢咧系代表我同我屋企人嘅关系、所以可能儿时有啲咩唔好啊，或者今日我同我爹哋妈咪其实相处得唔好，亦都会喺呢个轮度会产生咗一啲唔舒服嘅感觉，失眠啦、便秘啦、容易发脾气啦。同埋自尊偏高或者偏低都系嘅，咁呢一个呢、這个状况咧就唔好饮茶咯，即系你直头戒咗茶呢件事就 OK 噶。 嗯，系啊，你失眠梗系唔好再饮茶啦，咁咪更加瞓着啊。 冇错，同埋咧可以食多啲红色嘅生果， 嗯， 青椒咪啊，红椒啊，士多啤梨啊，番茄啊，全部都得。 好，咁啊已经讲晒呢个七个嘅脉轮啦。咁、今日咧一首歌之后咧 ，Rainbow 咧都会玩一个心理测验嘅。咁、请问 Rainbow？今次的题目是讲什么呢？ 今次呢就是想看看你身体哪部分啊，现在开始有息怒啊，想你关注一下。 好啊，那一首歌回来 Rainbow 解答大家啦。 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旧会痛，谁说此路不停地在转变，我是否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涉险，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 撞撞依然滚动，或许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瘦再高，莫忘那初衷，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时间翻嚟啦，咁啊，今日咧 Rainbow 咧同大家玩嘅心理测验就系身体上面要注意嘅事。喺、我哋敏感时刻嗰度咧，已经有五只嘅牌噶啦，咁啊俾大家拣 A、B、C、D、E， 咁啊大家就拣一只啦。Kitty 你要拣边只咧？ 我拣第二只啦。 系，咁我拣 C 啊，第三只。 好， 咁由 A 嗰度解答先咯噃。 好，嗱，其实 A 咧就系你最近对事业啊，好似冇乜信心咁样啦。所以其实咧系你自己嘅自信上面啊，可能有一啲失衡。所以其实你可以多啲对自己有多啲信心啦，或者讲啲肯定语奖励翻自己，令到自己咧喺平衡上做得更好嘅。咁其实咧，我今次特登拣呢副牌咧，佢系有一个瑜伽动作配落去呢只牌度， 系、会系点噶？点解要配个瑜伽动作？系咪我做嗰个动作嘅话就 舒缓到啦？ 系啦， 冇错， 我真系噶， 系啊，所以咧。Kitty 而家咧就會幫我解釋得清楚啲，因為我對形容人體咧係有少少問題。 係 嗱，我盡量嚇。佢第一隻咧，呢個叫做即係 Tiger's Eye 啦，呢個石。咁佢咧就虎眼石咧，咁佢嗰個瑜伽動作咧就係、好似將個人扭埋咗一齊咁嘅。上面嗰兩隻手咧就係、交叉咁樣扭住啦，咁而下面對腳咧亦都係一隻腳咧交叉，即係扭去另外一隻腳嗰度咁樣。 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動作咧，當你做得多咧會。舒缓翻你嘅身体问题、同样会舒缓翻你而家面对紧嘅压力啊，或者你面对紧嘅问题。所以呢个动作咧，可以建议，譬如朝头早做三次，夜晚做三次，系、俾自己一个全心嘅身心平衡咁样。 好，第二只啦，我拣呢一只。 好啦，第二隻咧就系代表最近个财啊，真系唔 系 好掂啊， 所以个个都应该唔好掂噶啦呢个时 势。呢只牌咧就真系代表啊，你对钱开始越嚟越担心啦，你觉得啊同钱开始唔系咁好朋友啦，所以咧呢、這个动作咧系会令到啊你财运或者你对财嘅恐惧减少嘅。 咁呢个动作咧有啲似瑜伽里面有个 mermaid pose， 即系好似一个人鱼咁样咧，你三角形咁样嘅，你坐咗喺度啦，后脚就屈起，咁然之后咧就。个头同只手咧就往后掂到嗰只脚咁样，就好似形成咗一个人，即系一个三角形咁样啦。 好辛苦啊只脚。 呢、这个我觉得都几高难度动作嚟嘅， 系啦， 慢慢练，慢慢练。 系 好咁跟住第三啦，就系、是、你拣嗰个动作啦。嗱、呢个系我哋呢度最易做嘅， 好彩啫。 我最易做啊，佢就咁盘膝坐喺度。 拣呢只牌嘅。你咧就代表呢段时间咧，你对你自己的自信心，特别系同人交往啊，或者可能令上司见到你啊，你有啲担心嘅啊，究竟上司信唔信任我咧、或者对我嘅行为究竟？ 系咪赞许咧？系一种缺乏咗，咁所以系偏工作上嘅紧张同 worries 多啲嘅。 其实每一日都系嘅，唔止系呢一个月。 咁你每一日都做下呢个动作啦， 可以减轻嘅。 好，第四只， 第四个咧，其实你抽到嘅系水星啦。咁就代表好多嘢你要去讨论啦，或者可能去同人哋相处。但系管呢只牌咧系心轮啊，始终个问题系。你自己够唔够爱自己？通常抽呢度牌嘅你，可能同伴侣最近系有啲问题，有啲困难啦，或者有啲嘢系讲唔出。所以呢只牌咧就系叫你啊，多啲去同对方讲出嚟你嘅担心，你一齐去解决。如果拣得牌呢只牌嘅你，其实对方都一样咁爱你，只不过你哋两个缺乏咗沟通嘅能力啫。 咁佢嘅动作都系好简单嘅，就咁盘住对脚坐喺度，即系譬如我右脚即系交叉脚坐， 即系好似冥想咁坐。 系啦，咁啊右脚就晾喺左边大髀，左脚就晾喺右边大髀。咁啊，双手放喺侧跟就得噶啦。 好啦，最后一只牌啦。 最后一只牌咧，其实咧佢好舒服嘅。呢只牌代表 就就咁瞓喺度得噶啦。 唔系佢系简单坐喺度咯。呢只牌咧代表其实你所有嘢都唔错。其实你所有嘢都嚟紧噶啦，等多阵啦，有耐性啲啦。所以你年头嘅计划或者你年尾想做嘅嘢，其实翻嚟年应该做到嘅。只系你要嗰、那个过程要好似而家咁，你种咗。稻草啦，等收成咁样咯。 系，我谂好多人都系噶啦，呢段时间咧好多计划都停滞紧啦，所以我哋俾多啲时间去等啦。佢呢个动作咧，虽然都系好舒服咁样坐喺度，不过佢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咧，就系佢脚板系贴住脚板嘅，所以咧嗰、那个跟嘅柔软度，我觉得系要好啲先至做到嘅呢、這个。 咁其实咧，如果拣晒咁多只牌啦，我觉得不如 ending 我哋一人抽一只啦，就当祝福啦。 系。 好快， 好快抽一只，好， 好， 哇！我呢只系咩嚟噶？我真系大休息喎，呢个就咁摊埋。 你真系要大休息， 我真系就咁摊喺度啫。 好， 我就单脚咯，即系瞓咗喺度之后就举高只脚同埋举高一只手咯。 证明咧，其实我哋三个咧呢段你抽翻自己嘅 座 添啊。其实咧，我哋嘅 energy 咧喺我哋手上嘅，咁而且咧，我哋三个咧抽到嘅动作咧都系比较偏向要摊喺度。点解咧？我哋唔够休息啊，真系。咁我哋大家都系一个抽到心轮啦，我哋两个抽到心轮。咁你又抽到頂輪啦，所以其實好多嘢已經 energy 過剩用多咗啊，所以大家要記得啦，如果真係好攰咧，都要好好休息嘅。 好啦，咁啊就嚟去到十二點嘅時候，我都要翻屋企啦。 係啊， 好啦， 今日 thank you 曬 Rainbow， 下個禮拜再同你見面，拜拜。 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是透，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句苦救，齐出手，早告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 谁有过对立与遮掩，来到了这问夜看穿，如今一睇生死至于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 而家听紧嘅系许廷铿嘅新歌，叫做《无力感》。一阵间12点新闻之后就系师兄祠堂文金士一，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